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紧要，你等你开心未？ 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第三節繼續講翻去呢場波先， 唔俾人拋離。 咁啊 ，Peter 爸爸又出現咗方力申事件。 哎呀，咪後講咗啲唔應該講嘅嘢添。 啊，同阿傑斯嗰次一樣，又係出現咗，又係出現咗方力申事件啊。好，唔緊要，翻翻嚟先。咁啊，繼續講埋史篤城。 唔緊要啦，無線嗰陣時都試過啊。阿叔都喺度食煙啦，喺度食煙 online 啦，有咩所謂啫？繼續啦。 喺 Red 界經常出現呢個情況添。OK， 咁就好，繼續講埋其他網友嘅論點先。咁佢就話阿仙奴對付球證稍為鬆同埋有主場雞嘅時候咧，係的而且確有啲束手無策嘅感覺。 今年都唔知輸到第幾場係輸英式踢法啦。 係啦，咁佢仲話最尾嗰幾下嘅射門咧，更加顯出前鋒嘅把握力不足。即係話阿 Peter 爸爸頭先嗰個爺沙朗高兩馬炒高啦， 係啊冇錯， 啊同埋阿 Juru 嘅問題咧， 即係兩馬炒高，大家再記住佢唔係一兩馬點炒高，係個波係離開自己腳兩馬已經高出龍門以外，係好高啊， 係炒波底啊嘛個球好似係 射上太空嗰種啊， 冇錯， 太空射球， 唔係同埋基奧特咧係對住啲差唔多身形嘅中堅咧，佢係永遠都轉唔到身啦，攞唔到波啦，彈唔到啦，咩都做唔到嘅係。 系啊， 同埋净系识回后攞翻个波，跟住弹翻俾人，自己跑翻上前，再回后攞翻个波弹翻上前。 咁所以咪要突破点咯？但系呢一场冇突破点，咪濑嘢。 系啦、啊，所以之后即系最尾嗰十零分钟咧，换咗张伯伦咧，系打得好咗，唔系应该系换咗基拿比啊？ 基拿比，基拿比， 换咗基拿比，系啊，右边冲。 咩事都成嗰场？ 呢場係辛德蘭喎。 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喂， 又翻返去辛德蘭，又 唔係講史篤城喎。喂，興， 講緊。 好啦，大家好亂啦、 啊。好亂，好亂， 好亂啊！ 好亂 啊！史篤城， 睇名單，睇名單。 你又點解我哋好似次次都歷史重温咁嘅？上次逼種賴嘢，今次到拉人賴嘢。 睇名單，睇名單啊！大家。 OK。O K， 咁梗系等我讲埋先啦，等我 搞清楚先，你到底想讲边场波先？ 系啦系啦， 你真系咁废咩？ O K， 只人讲场咯。 而家严正声明啊， 炒得埋就炒埋啦。 史篤城输一比零嗰场 ，O K。O K， 好。 史篤城嗰场张伯伦有出嘅。 今场咧，但头先有人咧就讲翻，又帮基奥特讲翻说话，就话今场佢又成日俾人侵犯。但系佢本身都速度唔够把握力噶啦， 唔好再讲基奥特啦，算啦，上咗神台噶啦。 咁 即系每年阿仙奴总有一个球员，我都成日咁讲，每年总有一个球员系要上神台俾人闹嘅。咁今年就到基奥特啦。 咁跟住嗰啲 咪初就跌比斯啦， 成才咯系嘛？ 系啊，咁希望佢就可以成才啦。 但系佢未必 成到才都冇办法啦。 唔系啊，冇办法啦。 佢话佢未必系会成才嗰种，佢可能会走佬嗰种。O K， 咁冇计啦。咁頭先講完基奧特啦，咁講賓特拿啦，呢一場波咧，雲加就冇將賓特拿擺喺後備名單嘅，就擺咗爺爺沙朗高嘛。咁呢一場波就話啲人無論賓特拿喺場外嘅表現點差都好啦，其實擺賓特拿喺後備席咧係最穩陣嘅做法嚟嘅。咁大家點睇咧呢一樣嘢就，即係一個因為紀律問題而被放逐嘅球員。 嗯 系啦，摆后备位。 球迷有时就唔系成季睇嘅，咁啊一两场睇嘅啫，咁我就冇乜意见 啦。即系好似你咁啊嘛， 即系球迷好得意噶嘛。基奥特就因为纪律问题，所以就唔 今次 应该 一集。我仲有欧联有一场，欧联拜仁有一场系冇睇，之后我系有睇晒。嗰日就嗰日原本系想，嗰日原本系想睇嘅，但系嗰日真系好唔舒服。咁啊，俾人勒令咗就走去瞓觉，咁又睇唔到啦。 我听唔到，我听唔到。嗰日俾人乜嘢话？ 嗰日病咗，俾人勒令要去瞓觉。 哇！哦，勒令，我以为俾人勒令，你俾人勒咗啲咩？勒令。 勒令。 O K， 咁啊，亦都有唔少網友指出張伯倫冇打到正選咧，係一個錯誤嘅安排嚟嘅。咁呢個就大家好同意啦，定因為講真，張生喺復出之後真係佢幫阿仙奴隊幫係幫好多嘅。 曾經有段所有入球助攻都關佢事啊 嘛。嗯。咁頭先就講到基拿比定張伯倫嘅問題嘛，我相信而家呢一個咧就應該可以解答到阿 Ryan 啦。因為咧有網友就指出，其實最尾換入爺爺沙朗高嘅調動，其實係可以選擇翻基拿比嘅。換言之，基拿比係冇換到啦嗰日，即係換出嚟嗰個係張伯倫啦。 但係出嚟嗰個爺爺沙朗高。 O K， 嗱而家其實而家咪解釋換基拿比出嚟係冇乜意思。咁你基拿比都係偏向中間踢嘅啫，除非你係 冇錯 order 佢係死去邊嘅啫。 基拿比個踢法大家其實睇得出佢都是邊路，跟住自己慢慢唔知點解遊嗰個中間嗰度。 嗱呢個咧就好似某個球員洛賓咁樣打啦，洛賓個招牌絕招咧就係、 是、插水咯。 除咗插水之外咧，就係喺右邊右中場攞咗波之後咧，唔知點解踩翻落去大位，去翻個禁區峨眉穴嘅位置就起腳。 一係就俾人棘跌，一係就射，一係就射到波。 係啦，咁啊，你只要截到佢，截到佢由邊路去峨眉穴嗰個中間嗰段路咧，咁就搞掂啦。 佢呢兩招都玩咗好多年噶 啦。玩咗好多，你佢十幾年都係咁噶啦，由佢出道開始到而家，所以佢上次歐洲國家杯咪俾人睇通曬咯。跟住佢係都要出場，跟住場場冇表現，然後發脾氣咯。 冇錯， 佢睇通曬㗎啦。但如果基拿比再係好似佢咁打，我唔知係好定係差啦。咁大家對用翻對洛賓嘅招牌， 基拿比係兩隻腳都。 兩隻腳都、 基拿比係用兩隻腳踢波嘅。 好過 即係但係有 冇擅長嘅？ 兩隻腳咧都唔係特別叻嘅。即係兩隻腳都用得。 我睇冇記錯嘅話，佢有一球打飛機嘅，喺邊路唔知抽埋佢，係射向。 唔係，但係以一個新進嘅逆風嚟講，佢 OK 啦。 而家一場又係。 好，跟住就話卡蘇拿咧，其實上半場有一個機會咧，可以自己左腳射嘅，但係交咗俾阿 Pody 咧，係令到佢拗曬頭嘅。有人就話，咁我又覺得卡蘇拿嘅射門欲其實同埋個命中率其實好高嘅。即係佢揀自己射門嗰球，我覺得 O K 嘅喎。其實， 但係卡蘇拿唯一問題就係要拖到好順先肯射咯。 係 冇錯。 同埋 咁拖得唔順又真係好難射嘅喎。 唔係個順與唔順嘅問題就係佢自己咧係習慣一呃二拐三射門啊嘛，即係要做 即 係 佢冇 做到第三下先射得順，到第三下時 呢個 咁就 cut 出嚟 就 精 過，係嘛？ 即係成一呃二拐三射門。哇！真係 佢仲要 set 好，幫自己 set 好埋炮台先射㗎，記住。 嗯。好，咁跟住就嗱，有人搶你飯碗啊，粉哥。 唔係呢場其實主要有亦都睇到咧，就話即係咧，有出王子啊嘛，係咪？但係唔係好多球員咧知道幾時傳個咩位俾佢？ 唔係，你亦都唔知道有咩人走咩位啊、就是？因為大家都蟹型走啊嘛。 當然係啦，但即係佢即係。呢場佢都喺禁區邊咧報咗幾次，但都係即係時間唔啱啊，人哋唔傳俾佢，啱時間唔傳俾佢。 當大家即係行走嘅時候，就冇人喺前線傳 俾佢。講到你表示普魯斯基唔可以作為一個爆破點咧，咁你嗰場都係出普魯斯基一個，但係變咗蟹形陣喎。 嗯，要受，我覺得係受住嗰個打法嘅限制嗰種。 咁、你都普魯斯基都係中意喺禁區頂或者 唔係佢 揾機會攝入去嗰啲嚟。 係 揾機，佢一定即係你基羅特已經做唔到一個 cover 啦。 你對住人哋。集曬喺前面咁啊，即係企定曬喺度，你咪應該遠射咯，係嘛？咁你點揾兩個識射遠射嘅人咯？ 但佢哋唔做。 但佢又係都唔傳俾。佢係都唔傳俾普魯斯基啊，係嘛？ 唉，冇辦法。咁我頭先講到有人搶阿粉哥飯碗啦。 咪搶咯。 係啦，咁有人就話其實如果佢係雲家咧，半場就已經會換走韋舒亞。 其實一早要換走韋舒亞， 其實正確啲嚟講，韋舒亞嗰場波係咪唔應該踢正選？即係你 點講？佢打一啲即係韋舒亞打啲英式嘅踢法嘅球隊，即係對或者對啲緊身嘅係嗰個太過容易去發脾氣，或者即係太過容易想做一啲嘢，一定要成功佢先會做其他嘢。咁、你就變相佢係。令到佢又易被人撞低嘅時候，咁個波就可以 限制咗， 係 限制咗佢。 所以係咪應該一開始已經係張伯倫做正選，韋舒亞就 數後備或者直頭俾佢休息一下咧？ 唔係，有人就會咁樣講，佢就話身為中場中嘅佢咧，就完全冇發揮到佢應該有嘅作用，佢自己就代入咗去咗個攻擊中場嘅位置，咁、但係佢自己本身走位咧就欠缺咗積極性，推波咧就往往衝埋多人嗰度。 唔係喎，嗰場都好似有球交得交咗個，埋 一 臨臨衝到人群之中就交咗球波。 咁俾人侵犯咧，淨係識得舉手投訴。咁但係佢咧就冇做到佢中場中應該有嘅突位防守工作。咁 佢根本就一個進攻中場。 嗱，咁佢 我都覺得 係。唔係，咁佢就佢就一個問題，我覺得就值得探討。究竟呢個係雲加嘅戰術安排失當啊，定係韋舒亞自己短路昂居嘅問題咧？ 我認同啊，頭先粉哥佢話韋舒亞其實係，我覺得佢可以即係攻中嗰個位置會比較好啲，好過佢即係中場。 即係寧願佢唔好搞防守啦，你專心去攻啦，專心去衝啦。 又又其實我自己啦，我自己由好耐之前我都話佢個位置，如果你話間佢唔係唔得打中場中，佢唔係唔得，但係如果佢要去長時間去兼顧中場中嘅各樣工作嘅話，我覺得對佢嚟講會吃力嘅，佢嘅條件上亦都未必話係佢嘅最擅長咁多樣嘢。當然呢個球員其實韋舒亞可以再講多啲嘅，之後我可以再講多啲。 即係你換言之，你暑假會講一集韋 舒亞冇？唔係你點都要呃一集期票俾佢 講一啲嘢俾我講。 咁多聽眾大家明㗎啦，呢、這個節目就不斷開期票，不斷還錢㗎啦。 其實係不停咁借緊錢喎，你係咁還緊。 你覺得雲加想去踢咩啫？踢攻中啦、啊， 我覺得雲加而家自己都唔知佢想踢乜。 應該係話雲加其實係想佢喺呢個位度可以即係打到嘅，但係問題係佢太過石，即係冇理由第一個換落去係第一個要換走韋舒亞嚟換走普渡，即係你第一個其實大家都會覺得係你應該係換走韋舒亞，或者換張伯倫又好，換法明嚟入好，即係做點都好，你都即係韋舒亞其實打得唔好嘅時候，你係要換人，唔係要換走一個。即係普魯斯基有埋門能力嘅咯，你基奧特已經俾人抹死咗嘅時候，咁你普魯斯基係有機會埋到門就已經可以入到波嘅球員啊嘛。 OK， 咁啊另一樣嘢其實啊睇翻咁多個網友嘅批評啊，其實好多人都歸咎於今場波咧係戰術安排失當，因為好多人都話做乜唔擺張伯倫擺正選之類嘅嘢，呢一個都好重要。 係咪出多個幾多分鐘嗰張合約仲喺度啊？ 唔知啦呢個，但另一個今場安排失當啲球迷就覺得係發明嚟擺後備咧係一個敗筆嚟嘅，因為佢覺得對住史篤城呢一種咁樣嘅粗狂型球隊咧， 粗狂型 嘅，你有發明嚟喺度做掃檔，起碼令到對方個戒心會 即係鬥硬淨， 係鬥硬淨咁。 殺手型球隊。 咁 我自己唔同意。 戰士啊，而家係。 咁犀利 啲名而家。 但係我就有，我都同意嘅其實。點解？因為我覺得如果有發明喺度查理亞當唔會夠膽咁樣掃。我覺得起碼真係你知道發明嚟癲㗎嘛， 即係癲，即係查理亞當都係癲嘅， 即係癲鬥癲嘅 球員，幫你都知佢 都係睇下邊個死嘅啫， 神經刀， 即係唔係話發明嚟係真係好打得出咗嚟個個射咗佢，冇可能啊！即係點解我覺得唔同意咧？即係話你即係你小六成擺明都係手嚟，你仲出兩個網中把鬼咩？啱啱先？ 咁如果發明嚟， 咁如果係發明嚟打一個單防。但係前面擺多個爆破點， 冇所謂啊！即總之，你唔好出兩個防守， 咁係啦。咁呢一個問題 就 唔 係 發明你嘅問題㗎咯， 即戰術嘅配合上出錯啦， 令進攻多啲變化啊嘛，係嘛？ 呢一個唔係發明你嘅問題， 係 個戰術安排嘅 陣又出事啦。 係 啊，即係個蟹形陣又 當然梗係唔係發明你嘅問題啦，發明出唔出場都係個戰術嘅問題㗎啫嘛，都係雲加問題啊嘛。講嚟講去都雲加問題㗎啫，係嘛？ 頭先我係講起蟹形陣嘅，而家睇到有個 point 其實都幾過癮。佢哋話三核中場嘅時候其實都係打類似蟹形陣㗎嘛。但佢就話因為三核嗰陣時呢有個叫拿斯利嘅人呢就比較善於突破。所以個問題呢就冇而家咁嚴重。咁大家覺得 都算係嘅， 我覺得 可以咁講， 拿斯利嘅突破能力係即係 高過而家嗰 啲 幾個。 你睇返我哋三個啦嚇 ，OC 除咗係即係做單刀突破嚇，反搶嗰時自己一定要帶波先，佢平時唔中意帶波個人嘅嘛，係嘛？咁卡蘇拿點解要帶波個人咧？因為佢喺中後場 攞波，譬如即係反場啦，即係譬如對邊隊對4-1嗰場，後邊最撈尾球佢咪接咗波之後反場啦，或者佢打左中場嗰時候係要帶翻去中間嗰時候佢先會帶波個人啫嘛，係嘛？同埋帶波個人都係打橫行， 即係佢哋幾個都係中意交波多過中意自己帶波咯。 即係佢哋唔係扭過人，只向 前帶波突破對方防線。 係啊， 咁就變相就個個交替俾基奧特，咁基奧特都做唔到嘢，俾人挖死咗嘅時候，咁跟住基奧特就會俾人鬧㗎啦。 我心目中可以做得到， 點都俾人鬧，係 點咧？ 唔係基奧特冇速度啊嘛，冇腳法啊嘛， 冇速度唔夠快， 頭上射波唔得啊嘛。 佢比加利仔仲勁一 班。唔係你睇翻即係最後尾上一場對拜仁嗰場啦，作下一場啦，即係已經有個改變，就話我哋打反的時候大部分時間咧係打張伯倫啦。張伯倫爆兩次。 咁而家有能力打反 嘅，即係佢哋都知道，喂，你打反唔好擺去左邊，等奧斯爾爆落去側邊，俾三個人圍啦，啱啱先？ 係，因為曾經試過奧斯爾係一路帶波由中圈帶波帶到去大概， 俾三人圍住 啦。係啦，個球旗附近咧， 都交唔到， 俾人圍住，然後佢周圍望係發現係冇人跟上嚟噶嘛。 係啊，我都睇到。做乜鬼嘢？ 冇人跟嘅， 佢自己都喺度猛啊！基奧特冇人， 基奧特可能企咗中間度，突然間快啲喂過嚟啦！快啲喂過嚟啦！ 我想俾啊！ 後面佢話我跑唔喐啦，你慢慢啦。 但係冇人喺佢附近啊嘛，佢咪交唔到波。 即係你三核都係唔走嘅，剩翻嗰兩個可能係防中咁，你咪死火啦！基奧特咪前面企咯。 咪忍唔順咪衝上去咯？可能會如果擺發明喺在場嘅時候會有啲咁嘅情況。 唔住，可能中堅高斯嚟殺 嗰陣，高斯嚟殺 咁咪輸多球啦。 OK。咁就賽後啦，咁都要講埋啦。查理亞當就俾英足總決即係翻舊帳啊！ 你知唔知查理亞當 就停賽三周先？ 你知唔知查理亞當？ 你等我講埋先嘛 ，Peter 爸爸。我都未講到個重點，停賽三周。好啦，到你講啦。 你知唔知咩？查理亞當咧，佢利物浦踢即係踢唔長久啊？ 因為成日俾人同停賽咯。 因為利物浦已經有個謝拉德啦嘛。 哦。 哦、oh, ，OK。 另外，咁我喺 Daily 嗰度咧就有一個活動，咁得獎者咧就 M 偉娜，咁你就 PM 我啦。咁、這個、 有獎㗎？ 係啊，呢、這、一個咩活動咧？咁就佢更正咗 有獎㗎， 係啦，雲家應該嗰個牌 就主持冇得玩啊嘛。 哦。 佢咧就俾咗個應該呢一場波嘅調整陣容出嚟嘅。佢咧就龍門就斯耶斯尼啦，繼續咁右閘沙格納，中間梅迪薩加高斯仔。左閘佢出傑比斯嘅，咁我想講講佢出傑比斯嘅原因。佢話對位和達斯，咁啊對方冇技術，但係似一隻牛啊，需要揾一個有速度同埋靈活嘅人去防守。 我想問傑比斯咁 Q 單薄，點樣同隻牛鬥撞呢？ 又唔係傑比斯而家係大隻咗好多㗎啦，同佢幾年前唔同㗎啦。 唔 係， 你又唔好當佢真係同查奧爾一樣。 唔係，唔同水平嘅，唔同水平嘅。 咁樣彈開。 即係佢唔係查奧爾囉，佢唔會好似俾杜奧巴 彈飛轟飛呀、啊、你真係 好跟住佢就 杜奧巴同和達斯比咁杜奧巴定似隻牛多過和達斯似隻牛喎、 啊、咁所以基比斯其實冇乜問題嘅 好跟住講埋房 中基比斯冇問題基比斯 冇問題我只係講我有保留囉 係講埋房中 房中咁佢排發明嚟搭阿迪達咁佢會出逆風喎、啊、呢場佢覺得張伯倫都應該擺返正選 要 好多司機擺左邊咁張伯倫擺右邊，中間佢擺奧斯爾喎。 嗯。 佢放棄老司機同卡蘇納喎。 可能因為普魯司機喺度，所以 如果係我肯定 擺 新 社啊嘛。 如果係我肯定擺新迪卡蘇納啦。係 啦，咁中鋒啊都係擺基奧特，因為佢覺得除咗基奧特之外，都冇一個人夠級數嘅呢個位㗎啦。 爺爺沙朗高咯。 我係你講起頭先睇咗逆風呢個嘢，我想補充就係話而家隊波頭先大家講話係三核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核咧所謂嘅核咧係真係要有嗰陣有個速度嘅要求，係啦發動啦、 啊， 要有速度啦，同埋技術嘅要求。我哋而家係隊波係打得到呢樣嘢，係暫時我心目中係得張伯倫啦、基拿比可以做得到，和確特咧唔係。唔係，基拿比佢有佢嗰種嗰種嗰種， 似一個前鋒多過似一個翼加攻擊中 場。同埋佢冇咁嘅技術咧，佢打唔到嗰種可以真係可以一推即係可以推過啊嗰樣嘢啊各樣嘢。佢就係純粹用速度咧唔得嘅，做唔到嗰個爆破點嘅嗰樣嘢。當然因為雲家擺佢個位 置。呢個陣好似從來未出過係嘛？ 咩夏迎展？ 唔係，即係阿邊個咯？ 阿 Mifa 係啊，阿馬維拉。 馬維拉， 阿馬維拉， 係因馬維拉。 我哋好似從來未出過嚇。 前面變翻嘢，三高未出過咯。 唔係，就算當張伯倫係 咩啊？足總杯對利物浦嗰場咪中鋒爺爺三郎高，左邊普魯斯基，右邊張伯倫。 跟唔係講開爺爺三郎高嘛？跳下一場先啦，慈山瞓著佢啦佢。足總杯 慈山咪聽你 J 呢個爺爺三郎高出啊？ 慈山係聽咗兩節都覺得好悶，然後瞓著咗。OK， 冇錯，今集的而且確係好悶。 我都覺得係。 我自己做我自己都覺得好悶，冇計啊。 唔係，即係同阿仙奴近排啲波都一樣，比較悶啲， 係都比較悶啲。 唔係因為隔離二廠錄緊嘢啊嘛，今日就唔可以好似之前咁大癲大廢噶嘛。 咁啊唔係， 快啲講下一場啦，快啲講。 足總杯4-1愛華頓， 提高啲節奏啦。 啊，提高翻啲節奏。 我哋要發電機啊。 好，足總杯贏4-1，港元晉級下場對韋根。 好，韋根啦。 韦根喎、啊，大佬。 韦根 喎、啊，大家惊唔惊啊？ 韦根上 季 开咗 lift 噶啦， 上季我哋一手拱佢落降班咯，今年睇下点样咯，睇下佢拱走我哋，我哋拱走佢咯。 唔系，我都其实都有好嘅， 几难踢 嘅。 你都唔好讲。 唔系，都其实 唔好讲。 费事开，费事 费一定个粉果啊！ 费事开口做。 我有一个问题想大家表下睇啫。83分鐘阿基罗特咪入波嘅，大家觉得嗰球佢系有心定无意？ 有心噶。 即系一个跪落去射，跪射系 有心嘅， 有心嘅。 咁你膝头哥位嘅波，你唔系 即系你觉得佢系有意识跪落去？ 佢系好明显就叫沙格尼咧传落去只脚度噶，即系第一唔好咁近清个高波。頂啊，大哥，擺喺前面， 即係你係覺得沙格拿交得差？ 唔係，佢驚佢交得差，佢驚佢又出高波嘛。叫擺喺前面，裝只腳撞佢嘛。 唔係喎，唔記得咗邊個講佢話咧，基奧特咧兩邊出波。 大家研究咗好耐，到底嗰一球係負碌啊，定係實力嘅？ 實力。 我哋而家就阿姨就話投屌。 實力。 我覺得負碌。 負碌。 負碌。 好難。 我覺得實力。 好难界定， 睇你啦。 咁我实力咯， 系咪？2-2啊，系咪？ 3-2啊。 你忽视咗边个咧？2-2。 当啊，系啊， 唔系，其实佢系有即系都算做有实力咧，系接应两边出嚟嘅波嘅。 系啦， 嗰日，但系接应我讲接应我，到射入嗰刻，射唔射入咧，就 系 另计嘅。 冇错， 我觉得佢有实力咧，就话佢知道应该系要人传个咁嘅位去走去。咁 走 入到咧就係負碌嘅，因為將佢膝頭大概俾撞到埋啫。 因為呢啲波，呢啲波 走快咗。 呢啲波十球，我諗佢入到六七球 嘅，即係回翻後再睇翻上前。 又話係咧？ 唔係，即係佢都有呢啲即係做正前咧，基本技術就話即係如果兩邊啊喺底線出波啊，點騰前趁後攞位攞時間有㗎。佢就算即係。另外一場對邊場啊？對拜仁一場啦，係嘛？保羅斯基出咗兩個波，佢都好近㗎，一球俾人刪到，一球就爭啲就撞到啦，係嘛？其實佢搶門前兩三碼幾碼嗰啲有實力嘅，不過即係我哋之前見佢搶得多點嗰時射唔入，即係把握力就冇乜就咁真正。 即係佢呢樣嘢係有實力，但我覺得佢呢一球係苦碌咯。 OK， 咁就讲完呢场足总杯，其实都冇咩讲过。 唔好啦， 都晋级就算啦。 讲翻第三次要讲嘅嘢啦。 系啦，跟住唔系拜仁嗰场， 讲翻 我 华顿 一比一啦， 赢反击啫，即系 赢反击嗰场， 人哋压晒上嚟，咁就即刻开推步就即刻打翻两球反击就赢咗咯。 呢场其实爱华顿，我反而觉得佢系。特別上半場啦，佢係有幾次 打得好嘅， 幾次嘅反擊機會都差啲，又係好似利物浦咁樣，係真係搏中你阿仙奴噶。佢個反擊係幾好添嘅。 唔係喎，咁我想問，咁到底嗰一場呢個盧卡古嗰球負碌啲啊，定係基奧特嗰球負碌啲咧？ 咁基奧特，我會覺得基奧特，佢嗰球係壓我 唔 係 點講，即係愛華頓嗰球咧就唔係盧卡古負碌。是美利拉斯 的。美利拉斯他 自己应该入咗去的。 看着他左路突然间嘣嘣声飙出来，我想什么人跑得咁鬼快嘅？ 跟住就傳到落去喎，阿巴特利， 巴黎， 但 係佢嗰隻後腳，我唔知佢係有意識咁做定冇意識咁做。 咁可能啫， 佢好苦碌地幫我困翻喺前邊。 即係沙格拿衝 又唔 衝過龍啊！你見到好明顯， 沙格拿本來追唔到佢嘅，跟住突然間衝過龍， 衝過龍啊嘛！ 啲衝過龍啊，你啲牌唔 跟住阿盧卡古個樣好笑，誒，仲有一個波喺我身 度，係啦，佢話咦，個波傳咗落。 咁正常都係咁嘅，阿仙奴都通常都係輸波，以前咧就係負碌嗰個咧係中堅，唔知咩清唔到個波啊，坐咗啦，兩個撞埋一齊、啊。 通常呢啲畫面會出現喺咩人身上咧？斯根啊， 斯基拉斯啊，係 啊嗰啲啦， 支流。 OK， 咁就啊，足總杯終於講翻少少足總杯啦。OK， 好，最尾啦，歐聯啦，1-1，大家收唔收貨？ 收貨。 算係咁㗎啦， 算係咁啦， 即係球員盡咗力，咁最後結果係咁都冇辦法㗎啦。我覺得盡咗力就 對住一隊咁即係咁嘅強勢嘅拜仁，好其實打得唔錯啦。 咪有人 同埋首回合，大家都話其實唔係打少過都有機會偷到雞。係 啊， 嗯，其實唔差嘅兩場嚟計。 Facebook 啲人好搞笑噶嘛，就話阿仙奴就話，輸咗波又喺度話自己隊波點樣樣有實力啦，又話衰敗遊榮。 即係打飛機啦，簡單啲。 係啦，唔係打飛機啊， 即係。唔係，即係大部分 踩都唔知場踩乜春 嘢。咁唔通係嗰個鐘數啊，阿仙奴冠軍咩？黐線！ 唔係大部分人都即係淨係覺得就阿仙奴應該就係淨係打攻勢足球啊嘛，係、嘛？當然即係我哋自己都話，呢隊波點樣中意隊波，即係打進攻足球好睇啊嘛，係、嘛？但即係而家喺現今呢個咩戰術趨勢底下咧，你淨係打一範進攻足球咧，你根本就即係贏買唔夠輸啦。咁、所以其實你真係無可避免地咧，你唔可能成場或者場場九十分鐘都進攻噶嘛，係嘛？即係問題就話你個進攻同防守時間嘅比例有幾多？你對咩對手嗰時，你應該着重進攻啊，定係做防守啊，定係兩面都要做？ 唔係呢一場，我自己個人嘅心態，我覺得阿仙奴係得就得，唔得都算啦，冇所謂啦。 唔係，同埋嗰場有一個問題 係，即係咁嘅心態。 當一擺大個頭嘅時候，個中路就即刻失手咯。即係比如話，蘇亞雷斯加咁樣攝咗嚟攞到球波。 踢呢啲波咧，中一失勢之後咧，佢好輕就係抽走隻防中，換入一個攻擊球員入嚟。但係當佢抽走個防中嘅時候，係成條脊骨斷咗，跟住對波就冧㗎啦。係。真嘅好多情況出現 啦，我哋之前都講過，有幾次都係咁樣， 攬 絲 拍 位 輸下咯。 係啊，攬絲呢啲咪自己攞嚟。 拍位輸啊！第一場啦， 紙板防守。 佢 第一場維拉嗰場，我咪 就富咸嗰場都係，不過富咸嗰場就好彩又領先咗先 唉，真係一言難盡啊！ 一言難盡啊！ 啱啱講到批評雲加啲嘢嘛，咁啊正式步入今日第三節嘅。應該要講嘅 topic 講咗成節，你先開始講。 我覺得 第三節唔係應該完啦咩？ 係啊，差唔多 又開始完啦。喂，如果又開始完，咁不如俾我還咗期票先啦。 還期票先啦， 一分鐘。 好啊，因為網友 Jacky 早兩個月就喺觸頻嗰度就問我 Jacky 係我哋其中一個主持。 係啊，冇錯。就問好少可會講到意甲 Red 嗰啲足球節目。咁我就多口講一句話，點知好難講到意甲嘅阿仙奴。我話唔係啊，發明嚟之前咪得咯，係啦。咁我而家我就還俾你，我真係講發明嚟 ，OK。咁我真係做咗功課，兩個月之前做咗㗎啦，不過冇時間講嘅。 不如你 send 俾佢 得啦。 不如你成段嘢 send 俾佢啦，你咁鬼長嗰段嘢。 唔緊要啊，咁發明嚟。 千字啊。 唔係發明嚟2004-2005年就100萬磅加埋阿仙奴啦。咁咧初頭咧喺阿仙奴裏邊咧。 你講意甲嗰時咪聽過阿仙奴嗰時啊嘛， 咁你要講咗個 intro 俾人聽先得噶喎。 咁你個 intro 就短啲，咁講意甲就長啲，咁咪得咯。 係咯，咁我而家咪講緊咯，咁你點解 jam 我線啫？咁我又要講到好長噶咯。咁因為嗰時阿仙奴嘅中場就比較豐盛啦，咁啊被逼打後備，咁直至到阿基拔圖斯華去巴西國家隊報道之後咧，就搶到個正選位翻嚟。咁啊直至到雲加後知後覺同佢續唔到約咧，就過咗 AC。咁當年咧唔使錢轉投 AC 嘅時候咧，好似嗱如果冇記錯嘅話咧，係成為咗 AC 周身最貴嘅球員咁滯嘅嗰陣時。 差唔多嘅嗰陣時。 係啊， 高薪嘅。 係啊，好鬼勁嘅嗰陣時。咁佢效力5年 AC 米蘭嘅職業數據咧，就都其實第一季啦都上陣，第一、第二季都上陣好多嘅，其實都 過30場。 過30場嘅。 但去到2011-2012年嘅時候咧，就淨係上咗兩場入一球啫，就即係有一次嚴重嘅傷患啦。如果 兩場入一球嘅入球率都幾高下。 係啊係啊， 仲高過基奧特喎。 爺爺沙朗高如果三場都一球。 即係90分鐘打曬，180分鐘入一球。 OK， 咁五年之內咧，總共為 AC 上咗122場入咗8球。咁咧就有佢上啊，原來都有個幾犀利嘅成績喎。2011-2010年嘅時候咧。有佢上陣嘅場次裏面咧，淨係輸咗一場嗰啲。 超，佢打兩場啫嘛。 OK。 唔係，咁我哋今季係咪要統計下柏林尼出咗幾多場？即係我哋個得勝 又係呢啲咁嘅數據，打兩場啫嘛。 但係咧， 唔 係 今季未試過打10幾場啦。 佢有啲都幾威水嘅歷史嘅，譬如代表 AC 出場嘅時候都贏過費蘭天拿波尼啊， 拿波尼嗰時都未算係好勁嘅。 都唔係啊，嗰陣時咯，都中型班 啦， 中型班嚟啊，拿波利嗰陣時。 嗱，因為我對 AC 就唔係好熟啦，咁我特登咧就查呢個維基百科，就揾翻呢個當年 AC 用嘅陣式就4-3-1-2，咁中場後邊三個咧就斯多夫，中間派雷，發明嚟咧就打偏右。咁咧就同嗰陣時阿仙奴4-1-3-2咧唔同啦。 即係喺派路面前掃波咯。 係冇錯。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咩咧？就係派六波掃嗰陣時掃曬啲波，咁亦都有加度掃啊，岩布先嚟嗰堆咧。 嗰陣 使鬼你踢咩真？ 唔係嗰陣時佢好似後備多嘅啫嘛，通常都係阿加度掃啊岩布先嚟踢啫嘛。 所以其實就係個問題咧， 好少踢啊。 我都問過有個 AC fans 啊，佢就話其實嗰陣時咧加度掃掃曬啲波噶啦。咁其實佢 嗰陣時做乜嘅？ 上前咯， 嗰個問題就係咁啦。如果加道掃掃曬啲波，佢咧原本應該係派路去做轉手圍攻或者係上前嘅工作。但係如果發明嚟揼落呢個位，即係取代派路去做一個轉手圍攻或者係用做一個中場上前嘅工作嘅話咧，佢就唔掂啦。 嗯， 系啦，咁 所以就冇踢啦。 就於是佢同加道掃重疊咗啊嘛，咁咪開始咪冇得踢，冇得踢咯，或者係時間越嚟越少咯。 唔係，咁我亦都想問，其實呢一個可能係佢低潮嘅原因啦。咁其實同適應意甲嘅節奏會唔會有啲關係咧？亦都 呢個我覺嗱佢， 因為你知道英超係快上快落噶嘛，佢係疲於奔命，周圍喪跑馬拉松選手嚟噶嘛。但去到意甲就好似比較行路 feel。 意甲都係一個好保護嘅聯賽嚟㗎嘛，你有個意大利人加度數。又踢得幾好，係嘛？甚至好過法明尼，幾時俾呢個法國仔出場啦、 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呢、這個係戰術問題多過佢球員本身嘅問題，佢係揼唔到落去個AC 米蘭嗰個陣入面加度數，因為佢如果你有得出你實出啦，你即係你無論打 FM 又好咩都好，你出加度數都好過出法明尼。如果係正中防中一個人嘅位，咁如果你係要轉手為攻嘅話，你其實。你做领队，你都系应该系 唔会揾佢做啊。 所以快明尼喺 AC 米兰个角色系尴尬嘅， 即系领队买菜人啦。 唔系咁，我而家 唔使钱， 即系相隔咗咁多年，我想问大家一样嘢。而家回望翻过去啦，觉唔觉得系一个双失嘅？ 系噶系噶，我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 啊。situation 即系情况等於阿希比走咗去拜仁一樣，唔係走咗去巴塞一樣。其實對佢嚟講又唔係好事，對巴塞嚟講，真係買佢翻嚟又好似冇乜用。咁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三方面都失啊，其實係甚至乎 係咧。咁好彩而家發明又翻翻嚟啦。咁啊，都係嗰句啦，發明又開創咗個先河啦，就係、是、主動嗌翻雲家簽佢啦，即係一個先河嚟嘅。 唔係先借設施後嗌雲家咩？ 唔係，先用訓練打動雲家。 啊 ，OK。 佢都要翻嚟借設施佢先可以訓練㗎。 而家其實檢查翻阿仙奴嘅陣容啦，剩翻同佢曾經合作過嘅球員其實得翻幾個嘅啫。 啊。 沙格拿、戴亞比、魯斯基。 最後一年啦。 韋舒亞、芬特蘭、 迪 比斯。 最後一年啦。 冇啦。 芬特蘭最後一年啦，費連邦走咗啦，得翻兩個啫，三個。 啊，好少㗎咋，其實。即係咁，嗱，問翻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雲家下年俾法明嚟做副隊長，大家覺得 O 唔 OK？ 唔 OK， 啲出場機會咁細，做咩副隊長啫？ O K， 唔係華美倫出場機會咁細都做隊長啦。 呢個冇法子。 咁正隊長係呢個係個防線嘅問題啫。 我係諗緊正隊長係 邊個做？ 仲係華美倫啦，定邊個？ 梅利沙卡啦。 梅利沙卡啦， 唔係即係副隊長冇錯嘅，咁多個副隊長。 放曬風啦。 老司機都係副隊長啦。 老司機搞錢唔係副隊長啦。 老司機都係副隊嘅話，係咯。如果係梅迪薩卡搭法明尼一個正一個負咁 OK 啊，兩個都肯鬧人嘅話， 嗯，但係會唔會，但係會唔會中咗呢個隊長魔咒啊？會 阿仙奴隊長，我發覺其實係最緊要肯點人，肯鬧人， 唔係啦，會唔會中隊長魔咒啊？ 應該 咁可唔可以俾戴亞比做隊長先？ 神奇康復即刻， 神奇康復 係啦。好，跟住嗱，還完呢張期票啦。咁啊，即將步入第四節，但係第四節咧就好過癮啦，而家 休息下先。 唔係，我哋唔係而家先同聽眾講咗先。第四節翻嚟咧，我哋而家都唔知講咩 topic 嘅，因為 Peter 爸爸準備咗財政報告啦。但係我哋原本第三節係講反雲黨、維雲黨同埋長頭草嘅。咁究竟我哋第四節翻嚟做邊個 topic 咧？我而家我都唔知道。 我哋要商討過下。 我又摘公子話嚇鬼佢先啦。 Okay， 嗱，咁如果冇做到嗰一 part 嘅。我哋会调去暑假做， 所以你下一 part 听到定暑假听到呢？ 所以下一 part 我写个 caption 会系无题， 跟住自己听。 系你听到乜就系乜 ，OK？ 唔系咁暑假就会出咗另一样嘢出嚟啦， 系啦， 系啦。系啊， 咁你應該投票喎，咁你應該係 啊，我哋一陣會開個內部會議先，咁多位聽眾。究竟第四節我哋係聽最新嘅財政報告啊，定係講長頭草迷雲黨定反雲黨呢？而家我哋自己都唔知 道， 個 caption 亦都唔會話俾你聽嗰一節係乜。 你要自己撳， 所以你要自己撳落去聽啦。好明顯我哋呃緊 rating， 希望你慾成我哋。 唔係，希望你哋支持我哋呃 rating 呢個行動。 希望你支持我哋呃 rating 呢個行動。好，咁第三節完。